像是给我 发出光辉，去抚慰泪渐近，没有

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麒麟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。接下来是唐咏麟《爱你太深》，王杰的《伤心1999》和辛晓琪《深情难了》。 相信永恒，是寂寞的。

手曾经轻轻掠过我的面容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静，柔情似水，爱共永。